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装修。春天呢是室内装修的旺季，如果装修不当导致室内的装修污染，就很有可能诱发疾病。北京儿童医院的数据显示，90%白血病患儿家中呢曾在半年内做过装修。国际卫生组织也表示，每年全世界呢大概有4000余万人死于室内的空气污染，而造成污染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油性涂料。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当然呢我也希望这一首歌能够真的给你带来一点好的心情。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怎么样？你有没有被李玟魔性的笑声感染呢？因为今天呢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妮可也是特别准备了，网罗一下时下的那些霸王条款。这些条款呢，包括先签收后验货、KTV 谢绝外带食物、预付定金不予退还、特价机票呢不支持退改签、本单位保有最终的解释权等等，貌似呢约定俗成的规矩，其实它通通都是霸王条款。如果你遇到了呢，那就果断的打12315投诉，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当然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妮可也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这些霸王条款都是怎么回事儿。说了这么多315的内容，当然因为妮可是音乐台的主播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会送上好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峰的《光明》。悄悄呢告诉大家，据说呢汪峰老师要开演唱会了，他的演唱会的名字则是《岁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你说岁月对于汪峰来说到底是什么呢？我猜想啊，岁月或许是汪峰迄今为止的11张作品集，还有140首录音室的作品。岁月或许是之前存在和风暴来临的47场巡演，又或是呢这些数字和时间的标注。当然也有可能是晚安北京里的故事，也是存在中的发问。我相信你的岁月当中至少会有一首汪峰的歌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听汪峰的这首《光明》。 刚回京恰逢了你双流言，刚吃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象。当大地铺满了悲戚的落叶，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祝福我把我最思念的亲人，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善意。也许旅途的惆怅追随我的脚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当灰烬恰逢了凝霜的屋檐，当这句早化作深秋的露水，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大厦，也许就成了

听过了阿雅的这首《壁花小姐》之后呢，带着稍微放松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霸王条款之快递篇》都包括了什么。第一条呢是先签收后验货，第二条呢则是验货可以，但是你得先交开箱费。第三条就是易破损易腐烂的货物在途中损坏腐烂，本公司啊那是概不赔偿的。第四条呢是因节假日造成的延误，承运人是不承担责任。第五条，超过30天不提货者，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理。第六条呢是包装未损坏，箱内物品损坏与本公司那是没有关系的。最后一条呢是货损在总价值3%内呢属正常的耗损，损失你要自负了。这几条呢大家切记，那都是霸王条款。如果你在快递的运输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果断一下打12315，千万不要忍气吞声啊。聊完了快递篇之后呢，稍事休息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Tank 专属天使，希望你会喜欢。歌曲之后我们依旧盘点霸王条款还有哪些。 我不会怪你给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如全流氓，而你相信善良，只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上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睡吧。 聊到霸王条款，我们怎么能啊忽略购物这个门类呢？它的霸王条款呢，就包括第一，特价促销的产品是概不退换的。第二条呢，定制的商品呢，一定要先付清购货款再发货。第三个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呢支付尾款，预付的定金不予以退还。第五个则是本商场拥有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说到这一条呢，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逛商场看到商场活动时呢读到的最多的一条霸王条款了吧。接下来我们聊到霸王条款呢，还包括金银首饰、内衣制品呢是概不退换，还有呢是对赠品的不实是三包，还有呢是存包丢失概不负责，最后一条是汽车一经出售概不退换，内饰呢则是以到店实车为准。看看这真的是血淋淋的霸王条款啊。怎么说呢，我觉得在购物的过程当中，这些条款多多少少大家都会遇见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呢真的不是，这些都是霸王条款。如果你要遇到，一定要拨打12315，千万不能让自己吃亏啊。好了，接下来继续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也喘口气。来自于苏慧伦的《鸭子》，怎么说呢？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跟着旋律摆动起来。你有没有同感？ 看着你的 taxi 孤单的离去，全世界只剩我在淋雨，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溜冰，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 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起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

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一条让大家胆战心惊的事情。日前呢，一个小朋友是跑进了重庆万盛区万盛派出所，告诉民警，他们一起玩的小伙伴啊，在一小区内的花园中看到了一条鳄鱼，就是这条鳄鱼，还有点重。男孩的话音未落，另外两个小男孩呢抬着鳄鱼就走进了派出所的前厅。民警呢看到鳄鱼的嘴部呢被胶带缠住，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指出呢，这条体长一米多的鳄鱼性情凶猛，将对其呢保护性饲养后呢再送往动物园。警方呢当然也是提示大家，私自喂养鳄鱼它属于违法行为。所以呢听到了这一条消息之后呢，也是提示大家，不是所有的小动物都适合我们养的。我觉得养一些小猫小狗其实就很好啊，这种比较冷血动物又带有攻击性的，大家切记还是不要饲养，以免违反法律啊。 这一首张宇的《小小的太阳》，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是315，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它不算节日，但是很多商家呀，包括我们消费者对这个日子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一盘点那些霸王条款，你知道多少？刚才我们说了有购物，有快递，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娱乐餐饮了。这也是跟我们的生活算是息息相关吧。它的霸王条款呢，就包括禁止自带酒水，还有呢包厢设置最低消费。第三条是 KTV 谢绝外带食物。说实话，这一条我真是深恶痛绝，因为我本人啊，因为是音乐台的 DJ 嘛，就很爱唱歌。每次唱歌的时候呢，都不让我带水，让我去 KTV 买。当然价格可想而知，对于外面要贵很多。我觉得这一条霸王条款中的霸王条款，下次我遇到我一定不会留情，我一定会果断的拨打12315。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它的霸王条款，还包括消毒餐具要收费，你知道吗？这也是霸王条款哦。还有呢是收取酒水开瓶费，最后一个是收取茶位费。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充斥着太多的霸王条款，如果我今天不做这期节目的话，我会觉得很多收费都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想想，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呢？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来自于王力宏和 Selina 的合作，你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此刻依旧送给你。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惦在我心内的一首歌，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 一首歌， 无论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对我到底有没有， 对我到底有没有 真 生命留下一首歌， 不问结局会如何。 通州波士腾达奔驰 4S 店三周年店庆啦，30台限时特价车等您来。3月17日前到店购买2000元代金券，可以在3月18日店庆日当天享2000抵2万优惠，2000抵2万哟。详询通州波士腾达奔驰 4S 店8088-9588，8088-958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 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李恩，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定福庄西街到花园闸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从万丰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有 1.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安祥路有 2.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从石佛营路附近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姚家园路东向西从星火西路附近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供您参考。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三，限行尾号是1和6。 FM 九九九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继续为您刷新路况。 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嗨，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听，你在吗？ 每个人每一天当中总是要说说话，每个人的话里有一半以上是废话，废话说多了以后几乎就变成真理，这是不可非常有趣的逻辑。除了废话，有人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话。除了废话，也不知道该对某人说什么话。废话，废话，废话，废话，伟大的废话。废话，废话，废话。这一辈子到底怎么谈恋爱？不说废话，大家彼此看来看去目瞪口呆。不说废话，我们这一生怎么安排？废话，废话，废话，废话，伟大的废话。所有话都说成废话，有人不准别人说，却自己拼命说废话，有人听多了以后开始不知不觉说废话。废话，废话，废话，废话，伟大的废话。废话，废话，废话， 情的飞车。水长流，经年累月，聚沙成塔。废话，废话，废话，废话，伟大的废话。废话，废话，废话，废话，伟大的废话。 俗话说呀，三四月份正是旅游的好时节，那么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它的霸王条款大家就一定要多多关注了。第一条呢，是特价机票不支持退改签的，请相信我，这是霸王条款。接下来呢，第二条是机票改签费高达70%，退票要80%。如果呢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遇到这样的情况，请勇敢的跟他说不。第三条呢，是本社对航程的报价保留最终的解释权，这条也依旧是霸王条款。第四条呢，是行程变更恕不通知，我觉得太不应该了，行程变更你怎么能不通知我呢，实在是忍不了了。接下来的第五条则是呢，与旅行社签署保密协议的，这也是霸王条款。六条呢，是旅行中因不可抗力产生的费用游客是自理，这个无需质疑，它就是霸王条款。第七条呢，是本酒店只提供车辆停放，产生的损失我概不负责。最后一条呢，是免费寄存处呢对贵重物品的遗失概不负责。大家要知道呢，这些其实都是霸王条款，所以在三四月准备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多关注，希望今天盘点的这些霸王条款可以帮助到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送上来自于许志安和许慧欣的合作《恋爱频率》，有些甜蜜的歌，希望呢能让大家在这个早晨放松一下。当然呢，下个时段我们依旧盘点那些你不知道的霸王条款，我们一定要在今天好好使用一下315赋予我们的特权，你们说对不对？好了，第二个小时我们一会儿见喽。 好久没有吹微风的晚上，我们看着山下都市灯光，你说快乐和自由是穷人的天堂，这种想法我很喜欢、啊、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有我看不见的一个远方，你说地球是乐园，要用心去游览，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路很长， 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还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一直想跟你说要请你一起吃晚饭，想跟你开心，这些日子看着你追着自己的梦想，换了专心的那个样子，我想我们的梦一样会陪伴你，不是？ 你要我闭上眼睛想象， hey, 有我看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国际消费者权益日315也是到来了，相关的消费者维权小程序当然也出现了。全国工商总局在全国的12315互联网平台上线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12315的小程序，消费者呢可以随时随地在微信上就进行投诉举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 Nicole， 接下来我们是继续分享今天的资讯全分享。2016年12月份以后呢，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55美元每桶附近波动。就在原油价格逐步回暖之际呢，上周却出现了连续的大跌，国际原油价格呢更是跌至了年内最低位。数据显示呢，纽约原油期货当天的收盘下跌2.2%，至49.2美元每桶，自去年的减产协议达成以来，首次是下探至了50美元每桶以下。不提供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成了跨境电商平台的特权。日前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是发布了2016年跨境进口电商平台用户格式条款审查报告。报告显示呢，包括风趣海头、海蜜、达令在内的多家跨境电商平台对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同时呢，因缺乏充分的提示，跨境网购退货难问题呢也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网络主播。网络主播的实际收入呢，与社会上炒作的所谓高收入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主播就挣钱只是传说。全国呢扫黄打非办公室日前是提供给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的最新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呢，半数网络主播月收入呢是1000元以下，不到1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是过万。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调整一下状态，继续听歌。此刻呢，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花儿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 我要那个啊。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补偿。简单的我没买，约会相当浪漫，我果汁分你一半，我接下你来单，谁跟谁的细算，我果汁分你一半，偶尔我也会翻，两次说完就翻，我果汁分你一半。就算怎么艰难也要保持乐观，我果汁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补偿。我要那个啊，你要那个啊！当习惯成自然，一个眼神召唤，我果汁分你一半。我只分你刷碗，不是我要偷懒，我果汁分你一半。偶尔你也会乱，发脾气不敢管，我果汁分你一半。相见相望共沾烟，我阴魂不散，我果汁分你一半。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面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长路漫漫，磕磕磕磕绊绊，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纠缠。月亮弯弯，绵绵绵绵缠缠，果汁分你一半，爱相互分担。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 Nico。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日子比较特殊嘛，今天是315，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呢， Nico 也是网罗了一些霸王条款，希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能让大家呢更多的关注到我们的权利，而哪些是霸王条款，哪些条款我们要勇敢的说不。接下来呢要分享的就是租房买房这个门类了。说实话，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租房买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霸王条款就显得特别的突兀。比如第一条，他说呢，通过本中介以外的渠道看房这种行为无效，大家要看清楚，这个就是霸王条款。第二条呢，是业主客户及双方亲近属朋友同事签字视为本人签字认可，当然不行了，本人签字只能是本人呀。第三条呢，是小区车位车库公共场所等地呢是均归开发商所有，记住这也是霸王条款。第五条是如延期缴纳物业管理费，按日加收呢应缴纳费用3%的滞纳金。如果你的小区物业呢跟你收这笔费用的话，那么你可以拨打12315，因为它就是霸王条款。下一条呢，是卖方因第三方的原因导致延迟交房，延迟办证的则无需承担责任，不用质疑，这也是霸王条款。最后一条霸王条款呢，是不交装修押金不给钥匙的，太夸张了，这个当然是霸王条款。以上如果你在买房和租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话，那么不要犹豫，拨打12315投诉他，希望不要让自己忍气吞声啊。好了，聊了这么多，大家也稍事休息一下。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歌曲过后，我们依旧盘点那些霸王条款。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吸尽我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人梦飞翔，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

大街小步唱起歌，唱得好，轻松似火，各自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我们要聊到的霸王条款啊，跟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密切了，就是跟手机有关的霸王条款。他说到呢，第一条是移动电话上的保修贴纸不得撕毁损坏，否则不予以保修，这个就是霸王条款。第二条呢，是维修可用翻新件，旧件归属由维修方确定，当然是不行了，这个当然也是霸王条款，鉴定无疑。第三条呢，是维修造成的损坏仅赔偿消费者维修费用，怎么可能你要赔我全款所有的损失。下一条呢，是运输损坏不能免费维修，这个也没有道理，霸王条款。最后一条呢，是本店可自行限定维修商的责任范围，怎么能你说了算呢，要法律说了算才行。所以遇到这些霸王条款，我们要勇敢的说不，你们说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公共事业这个板块的霸王条款，它包括比如说第一条，办公室交卡收取押金工本费；第二条呢，是逾期缴纳水费每日增加 5% 的违约金，这个是没有的事情，所以它是霸王条款。下一条呢，是由于第三方原因造成的事故或停气，供气人不赔偿损失责任，当然这个也不行。第四条呢，是供水管道破裂或管道抢修，连接工程造成的临时停水，供水方不承担责任，这个也依然是霸王条款。第五条呢，是供气服务协议变更以供气人的公告为准，同样霸王条款。最后一条呢，是用电供电方和委托代扣银行共同签署的协议，供电方和银行保有最终的解释权，这同样也是霸王条款。希望在今天我们一起盘点的这些霸王条款可以帮助到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这些，请勇敢地说不。 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你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也罢留也罢错了吗，情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住的流星，跑不上没人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摸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惯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任一个人恨不得别人，爱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摸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笑声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天涯望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 前席的这首《天涯》。当然呢，今天节目盘点315的霸王条款，我们也要接近尾声了。如果生活中你真的遇到了这些霸王条款，那么你可以拨打12315投诉电话，向经营者呢所涉行业主管机构投诉，涉及侵权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其实在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权。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提示大家，遇到霸王条款要勇敢的说不，并且拨打12315。好了，接下来送上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王蓉的《水煮鱼》。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感觉还甚是想念呢。 你是我的快乐之神， 那么你该咋个办噻？你到底有多爱我噻？ 为了你我啥子都愿意。 你说些啥子哦？

我是主播林口。 这几年和张译有关的段子当中，总是绕不开那些和演技相关的故事，比如在《亲爱的》当中，黄渤为失而复得的儿子举办生日宴，张译独自灌了半杯白酒，捏着孩子的脸狠狠地吸了一口，悲悯、怨恨、失望、妒忌瞬间爆发。又比如在《山河故人》里，为了更好的表现客居他乡的老年张晋生，张译建议呢为角色加一个下垂的啤酒肚，于是年轻时的刚复得意与年老的失意孤独又理所当然地形成了默契的呼应。但张译本人其实并不喜欢演技二字，他说如果能感动观众、感动对手，他确实是一个技术，但是我个人喜欢把角色画在身上，我既是他，他既是我，在完成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一次我既是他，他既是我的体验，那么这个角色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入行多年，张译一直试图将自己所经历的那一部分生活、所见到的世界内化为表演时的武器。在群戏黄金时代里，他扮演与萧红并无感情瓜葛的作家蒋锡金，影片呢也是采取了纪录片的手段，让张译坐在镜头前叙述他与萧红的故事。他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萧红。突然张译在镜头前别过脸哭起来，这种感情爆发的表演有别于传统的酝酿模式，但是他却让配角和主角的关系瞬间立体起来了。可以说年轻的张译是一个愤满又记仇的人。学表演之前呢，他一心想去北京广播学院学播音主持，他孤注一掷，无奈落榜。一两年后呢，张译的兴趣又转向了表演，开始北漂。手头的事情一忙完，他就立刻跨上自行车，从解放军艺术学院骑车2个小时到北广。他说我当时啊，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必须要去一趟他的厕所。既有动物性又有报复性，他说我上完厕所出来就说了一句话，北京广播学院也不过如此嘛。十几年后，在表演领域有所建树的张译开始嘲笑起当年自己的幼稚行为。在郁郁不得志的状态当中，张译磨蹭了几年，就在胡梅所讲的那个28岁的关口，他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在《士兵突击》当中扮演班长史金，在这部日后被广泛传颂并为中国影视圈贡献了多名中坚力量的电视剧里，张译饰演的史金本分要强又温柔。此后几年，张译在多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里担纲重要角色，2012年又摇身一变，在《北京爱情故事》《抹布女也有春天》《辣妈正传》等都市情感剧当中成了国民女婿。他说他现在的状态慢慢的舒展开来了，不再咬牙切齿地说失败是成功，要感谢你的敌人这类片瘫话，当然也不再纠结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38岁的张译不再像以前一样借孤独撒疯，利用拍摄的间隙，他在每个深夜独自跑出去散步。他依然觉得自己心智或许还不成熟，但他开始学会接受自己身上的一些不确定性。他说现在的我更喜欢激情褪去后的信手拈来。 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只剩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你知道吗？敏感的人呢，都爱胡思乱想，缺乏安全感又过分的自卑，遇到点事儿呢，时常会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生怕自己的言行举止惹得他人不愉快。其实往往不愉快的人都是自己，他们不愿主动与人打交道，但却会热情的迎接并珍惜每一位对自己主动示好的人。其实我们平常见到的那些看似难以接近的高傲冷漠之人，通常都是这类人，你们说对吗？